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统 一九四九年四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二十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所谓尘缘再来，自在受生。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究竟缘何而起？历史定制严格，宗教仪轨肃穆。藏传佛教各大活佛转世系统都需要遵循哪些规则？十四世达赖妄言要自行终结转世，他自己的转世坐床真相又是如何？西藏活佛转世马上播出。 诵经、观壶、辨认前世遗物，这一系列宗教仪轨虽然神圣，但也非常容易遭到世俗推手的背后操作。活佛转世制度发展到清乾隆年间，其疏于管理的缺陷渐渐暴露出来。乾隆五十八年，为了整治流弊，护卫格鲁派，清朝颁行了《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其中明确规定了金瓶撤迁制度。制度要求要将灵童的名字和出生年月用满汉藏三体文字写在签牌上，放入御赐的金瓶内，选派学识渊博的喇嘛诵经七日后，由各胡图克图会同驻藏大臣在大昭寺释迦牟尼像前正式撤迁认定。后来为了尊重皇帝的权威，清代的金瓶撤迁仪式都是在布达拉宫萨松南节内乾隆皇帝的画像前举行的。 那么如果只有一名候选人，是不是就可以不进行金瓶撤迁了呢？那可不行。章程规定，假若只认为一名幼童具有灵异，那么则将有他名字的牌子和一个空白的牌子一起放到金瓶里，假若抽出没有名字的签牌，就要另外寻找。按照金瓶撤迁制度，再灵异的转世灵童候选人都有被淘汰的可能。那么在历史上，西藏的僧俗信众是如何看待金瓶撤迁的？ 知识短浅，如梦方觉，是什么令达赖喇嘛如此慨叹？ 此后一场测试让八世达赖喇嘛彻底认清了真相。 十世班禅转世灵童金瓶撤迁之际，十四世达赖的无力干涉会得逞吗？ 这一个过程当中的斗争啊，十分尖锐复杂，这是我亲身经历的。 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我们为您找到了两份非常珍贵的档案，他们无一不在告诉我们，金瓶撤迁制度是在获得了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等西藏宗教首领的由衷拥护后，进而广泛实行的。其中这份大将军福康安所写的奏折详细描述了金瓶撤迁所用的金本八瓶送抵拉萨大昭寺时，八世达赖喇嘛降白嘉措率众恭迎和供奉金瓶的情景，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八世达赖喇嘛说，我时感戴南明，嗣后唯有亲尊圣训，只认忽必勒海时虔诚诵经，于大众前秉公拈定，术使化身真确，宣扬正法，远近信心，合葬僧俗顶戴天恩，无不感激。那么八世达赖喇嘛是不是真心的呢？清廷的大将军福康恩在这里写下了他的观察。查看达赖喇嘛等欢心感诵情形见于辞色，乾隆皇帝仿佛也被这份奏折中那种动人的情景所感动，并做了朱批，好事知道了，欢心愉快之情 跃然纸上。这只是八世达赖喇嘛对金瓶撤迁的初步认识。此后一场测试让八世达赖喇嘛彻底认清了真相。还记得我们曾经说过的驻藏大臣何林用刀剑把吹钟吓得屁滚尿流的故事吗？当时八世达赖喇嘛降白嘉措就在何林的旁边。这第二份驻藏大臣何林写于乾隆58年，也就是1793年的奏折，体现了八世达赖喇嘛对废除吹钟进行金瓶撤迁的拥护和感激。这里转述了八世达赖喇嘛的话：小僧合蒙大皇帝教养，生成自幼至今，向来各处找寻，忽必乐罕具凭吹钟降神指认，实不料吹钟全属荒唐，且听受嘱托，妄言惑众。小僧辅学经典，知识短浅，为其所愚，幸蒙圣明指示，大人们遵旨誓言，得以揭破，又将受主情壁训出，小僧如莽方觉，从此永当尊奉，亲颁金本八瓶，与宗喀巴前撤迁为定。从此皇教振兴，颓风力挽，实在顶感不尽。对于金瓶撤迁制度，除了八世达赖喇嘛外，其他很多大活佛也都表示了拥护。格鲁派另一个重要首领七世班禅额尔德尼丹白尼玛就曾经说，此次钦差大人远送金本八瓶来藏，全为保护皇教，又蒙特赏哈达传旨赐问，实在感激天恩，无可图报，唯有率众喇嘛前送万寿经，祝延圣寿。在西藏昌都强巴林寺的八世帕巴拉活佛是最早由金瓶撤迁认定的活佛。七世帕巴拉活佛圆寂后，乾隆皇帝因昌都路途遥远，本来准许其转世灵童的认定仍循其旧，但强巴林寺积极拥护金瓶撤迁制度，仍将候选幼童于嘉庆元年送至拉萨撤迁。 共产主办党，共产党把他，在哪个阶级满足党？北京阶级满足个，我们听这个头，那些阶级问题，共产党下层的事。今天爸爸的共产党把他呢，你们农民就用不起的了，今天谁帮呢？俺住的是，建了这里的你呢？你满足他这个，这经济党，当然今天这种下不起的了。地满足但你一起不去的啦，等你不要那种没那么些啥的，这地一起不去的这些满足的。 根据历史记载，金瓶撤迁受到了广泛的拥护。那么在金瓶撤迁制度建立后，还有没有偶尔几个抱着旧制度老规矩不放的事情发生呢？结果又会是如何呢？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心里比谁都清楚。 在这个乾隆58年的时候，也就是1793年的时候，开始实行这个金瓶拆迁制度。那么就在这一年呢，这蒙古喀尔喀这塞因诺言部有一个额尔德尼班地达胡特格图圆寂了。那么他的管家呢，他就想要通过贿赂去救你，想要通过这个护法神呢、托神降言的这种方式来指认转世灵童。那么他也向这个护法神贿赂了50两银子，还有其他的一些礼品。那么护法神呢，也根据他的旨意指定了图谢图汗的这个孩子呢，作为这个转世灵童。 但这个消息呢，被乾隆皇帝知道，乾隆皇帝非常不满意，让地方查出，同时呢，让他们重新来办理这一事件。所以他们后来另外选择了5名灵童，通过金瓶撤迁的方式来选择了转世活佛。 看来贿赂吹钟的这套把戏是再也行不通了。此后虽然日月轮换，政权更替，但金瓶撤迁制度被比较完整的传承了下来。那么新中国又是如何对活佛转世进行管理的呢？ 新中国建立后，党和政府认真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按照历史定制和宗教仪轨，对藏传佛教的活佛转世这一特殊传承方式采取了慎重对待、充分尊重的态度。2007年7月18日，国家宗教事务局公布了《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并于9月1日起正式执行。办法中第二条写得明白，活佛转世应当遵循维护国家统一、维护民族团结、维护宗教和睦与社会和谐、维护藏传佛教正常秩序的原则。活佛转世尊重藏传佛教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但不得恢复已被废除的封建特权，而且规定活佛转世不受境外任何组织、个人的干涉和支配。而关于活佛转世履行申请报批手续的问题，办法规定，按照其影响力大小，必须由各级政府乃至国务院批准。新中国成立后，批准了一批活佛的转世、寻访、认定工作，包括新中国建立后第一次金瓶撤迁。1989年，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在西藏日喀则圆寂。经过了严格的诸如诵经、祈祷、观湖显影、辨认前世遗物等严格的宗教程序后，寻访小组确定了3名转世灵童的候选人。1995年11月29日，认定第十世班禅转世灵童的金瓶撤迁仪式，在拉萨大昭寺释迦牟尼像前，按照藏传佛教仪轨隆重举行。国务院代表时任国务委员罗干，国务院特派专员时任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局长叶晓文，时任西藏自治区政府主席江村罗布共同主持了这一盛典。 建设萝卜团说他说 西藏纳曲地区嘉黎县的幼童坚赞诺布中签，被认定为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的转世真身。不久后，在国务院代表时任国务委员李铁英、国务院特派专员时任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局长叶晓文、时任自治区政府主席江村罗布的主持和监察下，坚赞诺布坐床成为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取法名吉尊洛桑强巴伦珠却吉杰布白桑布。这次金瓶撤迁充分尊重了宗教仪轨，得到了西藏僧俗群众的热情拥护，但与此同时也曾受到过境外分裂势力的捣乱。当然，一切试图干扰金瓶撤迁的行径，在历史定制和宗教仪轨面前，都以失败告终。 实施班禅转世灵童的寻访认定过程中啊，实施打猎，不断插手干扰破坏，妄图与我争夺实施班禅转世工作的这个领导权和这个灵童的认定权。那么围绕班禅转世的这一个过程当中的斗争啊，十分尖锐复杂，这是我亲身经历的啊。特别是1995年5月14日，大理公然舞弊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在境外擅自宣布了所谓的班禅转世灵童。 那么问题来了，达赖和班禅作为格鲁派的两大活佛， 有没有绕过金平撤迁，直接指定对方的特权呢？答案还要从历史中来寻找。 达赖和班禅是格鲁派两个最为重要的活佛转世系统，在清朝的法律中，他们在西藏的地位是平起平坐的。钦定藏内善后章程29条制定后，明文规定班禅额尔德尼和达赖喇嘛在宗教和政治上是平等的，都由清朝皇帝直接领导。 达赖和班禅他们关系啊是很融洽很密切的，但是呢他们互相没有互相指认的权利，说你是达赖我是班禅，互相指认没有这个权利。 那么历史上他们个别人之间呢曾经有过拜师的这么一种关系，这个拜师呢主要是根据你个人的学问来决定的，所以历史上呢也不存在着这个互为师徒的关系，那么更不存在着互相指认这么一种情况。你好比说1622年这个五世达赖喇嘛在认定五世达赖喇嘛的时候，大家就采取了师团问卜的方式。什么是师团问卜呢？就是摇三把团子，摇出了谁就是谁啊！这是在实行金平撤迁制度之前了。 所以无论是达赖还是班禅，其转世灵童最终都必须经过中央决定。达赖直接指认班禅的行为是毫无依据的，既不合情也不合理更不合法。让我们回到1940年1月的西藏，在拉萨行辕中，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与西藏地方政府的信使棍雀仲尼又开始了长谈。经过数次的交涉之后，吴忠信了解到，在西藏地方以热镇摄政为首的爱国僧俗虽然要求免于金平撤迁，但他们并无否定中央对西藏主权的目的。就此吴忠信最终提出，免于金平撤迁不是一定不行，但必须满足两个条件，否则没有任何通融的余地。难道金平撤迁真的可以免除吗？两个条件又是什么呢？ 清嘉庆9年，也就是在金平撤迁制度设立的11年后，八世达赖喇嘛降白嘉措圆寂了。转世灵童的寻访过程中，在四川邓科发现了一名幼童，据说有很多灵异的征兆。这些征兆打动了当时的摄政季龙活佛，在季龙摄政的一再要求下，驻藏大臣上奏皇帝，请求免于撤迁。当时乾隆皇帝刚刚去世5年，嘉庆皇帝亲政不久，于是下旨同意了免于金平撤迁的要求。 看来免除金平撤迁确有先例，而且有两点似乎十分突出。第一，幼童有所谓的灵异着注；第二，有大活佛的推荐。那么这两点是否就是吴忠信口中免于金平撤迁的两大条件呢？仅仅数年之后，同样是嘉庆皇帝为我们给出了答案。错，大错特错。 免除金平撤迁的条件究竟是什么？后面就是劈头盖脸一顿臭骂。吴忠信看似拉抹灯珠，又有怎样的发现？一份珍贵档案如何驳斥无耻谎言？ 值得一提的是，这里的一处修改 档案继续为您讲述。嘉庆20年，免于金平撤迁的九世达赖喇嘛龙朵嘉措圆寂了，年仅11岁。达赖喇嘛的转世问题不得不再次抬上了桌面。嘉庆23年，转世灵童的寻访队找到了一名在礼堂出生的幼童，其灵异被传得神乎其神。于是当时的摄政帝木活佛提议，仿照九世达赖喇嘛的例子，再次免于金平撤迁。幼童传得很灵异，又有大活佛大贵族们的一致要求，看来免于撤迁 是十拿九稳了吧。折子就这样交到了59岁的嘉庆皇帝的手里，也就是我们本片片头展现的那一幕。不曾想，这可把这位圣上给惹恼了。前面提到，嘉庆皇帝在圣谕中有一句：“朕一时轻信，至今犹以为悔。”哼，真是客气的。后面就是劈头盖脸一顿臭骂。嘉庆皇帝亲笔所写的圣谕，我们没有找到。但是我们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发现了嘉庆24年，也就是1819年5月18日驻藏大臣御林的折子，里面原封原样转述了嘉庆皇帝的旨意。好家伙，嘉庆皇帝的怒火都快把这纸给点燃了。翻译成白话文，皇帝是这么骂的：九世达赖喇嘛只坐床7-8年就圆寂了，如果真的像当年所说的有诸多灵异，为什么没能活得长久啊？有点道理。接着往下看，可见驻藏大臣所奏多有不实，朕已是轻信，至今犹以为悔。这次礼堂的幼童关于他的灵异只是出自那里的僧俗等人之口，怎能全信？如果听了他们的话，就认定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和从前直接指定一个人有什么区别呢？如果这成为常态的话，乾隆皇帝的金瓶撤迁制度不就废了吗？如果其他的转世灵童都以此为例，又将如何处置？几个连珠炮一样的反问，把道理说得明确有力。最后嘉庆皇帝给出了解决的办法，这次礼堂所报幼童也不必驳退，就作为金瓶撤迁的候选人之一，让帝木、呼图克图等抓紧寻访，必须再找到两个，然后将三人之名一同封入金瓶，到时候两名驻藏大臣，一人封名，一人撤迁，不准喇嘛经手，撤出来的才是真正的转世灵童， 必能住世长久，为众信奉。嘉庆皇帝的圣谕分量太重了，他一方面对免于金瓶撤迁的申请进行了否决，另一方面也将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的金瓶撤迁的实际操作工作正式交到了正副两名驻藏大臣手中。后来嘉庆皇帝去世，道光皇帝即位，经过道光皇帝批准，道光2年初在布达拉宫的萨松南节，乾隆皇帝的僧庄像前举行了隆重的金瓶撤迁仪式，继任的驻藏大臣文干亲手撤出了九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也就是后来的第10世达赖喇嘛处琛嘉措。这就是历史上第一次达赖喇嘛系统的金瓶撤迁仪式。此后在漫漫百年的历史当中，11、12世达赖喇嘛都是经过金瓶撤�迁得以认定的，13世达赖喇嘛经过中央政府特准免于金瓶撤迁。 金瓶撤迁这个办法颁布以后呢，西藏39位大活佛的转世系统呢有91位，其中有76位通过金瓶撤迁选择认定的，那还有15位他是免于撤迁的。但是免于撤迁呢，这个程序很复杂，每一个环节都必须报请中央批准啊，而且他的最后的认定呢还要由中央政府来决定。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读书、品书、论书，以书会友，可以娱情；以书养心，可以明志。